接下来是我们做见证的时间。那我们今天有几位要做见证的，我们第一位要请我们的 Sister Gloria Testimony， 然后我们周牧师会为他翻译。 Hallelujah. Let's welcome Sister Gloria to testify. 我要感谢大家为我的祷告，我要感谢我们的神，我现在已经感觉非常的好。 Yes, I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and I know God is always with me. 我非常谢谢大家，我知道神一直与我同在。 I don't have much to say.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Just thanks.Maybe I'll ask you some questions. Thank you. Can I ask you some questions? Yes. Yeah. I know several months ago, maybe early this year, and you were not feeling well on your body. So what degree, 1 to 10? Right now? No, I mean like many months ago. Yeah. 他 说他在那个今年早期的时候呢，他身体感到非常的疼痛，因为我们知道他有那个后面脊椎还有那个臀部的那个骨头的那个问题。他说他的疼痛的程度如果一到十的话他是九。 So what are you feeling now? I feel a whole lot better. 我现在已经感到非常的好。那let's use 1 to 10. No, one to ten. One is the least. Yeah, 1 to 10. What's your feeling? What is 10? Is that the highest? Yeah, yes. Okay, I'm feeling good. Yeah, feeling good? Yes. Oh, so 他说他感觉非常的好。Hallelujah,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Thank you very much. So next is a...Her brother Michael, Deborah, 你要帮他翻译吗 ？OK， 应该是 Deborah 翻了。这是一个 perfect partnership 啊，但是他说还是要让那个，哎呀，来一起来站在旁边嘛。Hallelujah， 我们给 Michael 跟 Deborah 一个掌声，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翻。 This is great. I've got the microphone and she doesn't. 太好了，我有话筒 ，Deborah 没有话筒。 Would you hold this? What's that? What I want to talk about today is my conversion to the faith. 我今天要向大家来见证的是我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 About 50 years ago, the United States was at war in Vietnam. 大概50年前，美国在越南有一个战争。 It was a bad, horrible war. 58,000 Americans died. 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战争，大概有58,000美国的士兵丧生。 I was 19 years old at the time, and I thought it was my patriotic duty to go fight. 那个时候我才19岁，那我感到这是我一个爱国的行动，我必须要去那里。 I wasn't a Christian at the time. 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 I joined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那我参与了美国的Marine Corps 什么？海军陆战队。 As part of the Marine Corps, they taught me how to shoot a rifle. 作为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他们就教我怎么样使用武器。 As part of shooting a rifle in the Marine Corps, you have to load it with bullets. 要怎么样来使用这一个枪支呢？就是你先要把子弹装上去。 One day I was putting rounds in my M14 rifle. 有一天，我将那个 M14 型号的那个子弹呐，要装到那个枪里面的时候 ，I suddenly got very scared. 我突然间感到非常的害怕 ，because I realized there was probably another teenage boy in North Vietnam doing the same thing. 我感到非常害怕，因为我突然间想到可能在越南北部有一个年轻人，可能同样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Was training to shoot me. 他已经被训练好，就是要来杀我。 I was so scared I could hardly stop shaking. 所以我真的太害怕了，我全身发抖。 In fact, I couldn't stop shaking for days. 实际上，真的是我一直发抖了好几天。 When Sunday came around, I went to base church. 当星期天来的时候，我去了部队的教堂教会。 I realized then that I had a chance at getting the biggest and best ally in the world on my side. 所以去了教会，认识到我可以得到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一个最大的可以合作的伙伴。 I accepted the Lord that day. 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一天，我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哈利路亚。 Something I learned from the experience. 从过去的生活我学到了。 Is whenever I'm scared, whenever I'm really pushed by life. 当我感到害怕或者生活有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Go to the Lord like I did in the Marine Corps. 我就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我当年在海军陆战队的时候，神永远不放下我。阿门。Thank you very much. Such a wonderful testimony.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是的，我们将荣耀归给神。 谢谢 Michael 弟兄的见证。接下来我们要请 Adela 来我们做见证。 我今天想为大家分享的两个医治神迹是在我家的电脑面前发生的。在去年的七月份，我在家的电脑看 Sid Roth is Supernatural 的节目，那个节目是专门邀请有经历过神迹得到神的启示和油膏的牧者来宣扬我们的神是一个超自然的神和分享神给他们的旨意。我当时看的哪一集节目主持人 Sid Roth 说，在荧光幕前是该附近有问题的人，如果你们相信神会给你医治，就将脚踏在地上。我当时就伤心和毫不犹豫地把脚踏在地上，然后我就感觉我的膝盖附近好像有被小昆虫碰一下的感觉，以后我就摸摸我的膝盖旁边的骨刺，发现它变小了一半，也没有之前的那么尖尖的，所以现在我走路跟睡觉和穿紧身裤子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另外一次Sid Roth 在节目的另一集说神对他说要医治荧光幕前有灰指甲的人，我想起我有一个脚趾头也有灰指甲，变伤心了，然后也如之前那一次一样的，我拿一个有灰指甲的指头，感觉好像有一只小昆虫碰一下一样。以后我有灰甲的 脚趾甲就慢慢的长出雪白健康的指甲，有盔甲的部分也慢慢的被剪掉了。我今天想为大家分享的就是，就如马太福音第21:22所记载的，你们在祷告中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我当时就相信就得医治了，就是那么简单。我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无微不至的神的在天大父，无论只有动手术才可以医治的病痛，以致根本不会做成大碍的身体小毛病，神也会照顾，也会医治的。有时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是多么的温柔和轻微的，就如小昆虫碰一下的感觉，但影响力是多么的大，结果是多么的美好。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也鼓励大家多看那个 Sid Roth is Supernatural 的节目，多听神给我们的启示，和经历我们的超自然的神，我们的在天大父。谢谢。 谢谢阿丹拉的见证，他现在国语讲得很好，他刚来的时候只讲英文的，现在还能上敬拜坛，真的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要请于丽姐妹跟我们做见证。于丽姐妹见证很多。于丽姐妹带龚妈妈一起哦，做见证来。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真的感谢主，在这感恩的季节又来到这里，一晃时间过得蛮快的。在前年2015，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我在这里为主做见证。那是因为我妈她拜了十几年的偶像，最后归入主的名下。今天事隔一年，是个两年，2017又在这里为主做见证。大家知道，五在神的国度里是恩典，七在神的国度里是完全。神的恩典真的在我妈身上彰显了完全，若不是神的恩典，今天我妈不可能在这里。今天是周日，周五的下午快3的时候，我在厨房那儿跟朋友打电话，后来我就听到我妈喊我。等我出去的时候，我妈就在我家的后门差不多1米多2米的地方就坐在地上了。她在那里她就哭，她说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我妈就摔倒了，因为我家新换了一个门，大概不太适应。我妈上在台阶上开那个门，那个惯性一下子把她就摔出去了，而且那个地面都是水泥地。大家知道，已经80的老人家，若不是主的保守，她今天真的不可能站在这儿。当时她就恶心想吐，她恶心想吐，但是我当时我没有动她，我害怕她骨头摔坏了。后来我就问我妈，我说您能哪里疼？她说我就是胳膊疼，她现在这胳膊只有一个大很大的一个青包。后来那个我说妈，你摔到头没有啊？后来她就感觉到恶心嘛，害怕头那个被摔坏了。后来她说头没事，现在就想恶心。她说我觉得我今天可能都要活不了了，痛的她。哎呀，真的感谢主。后来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我又问他妈现在哪里疼，他说就是胳膊痛。我一看一个青包，慢慢的就把他扶起来了。扶起来我说您胳膊腿哪还疼，他说别处都不疼，只是就是青包的地方。我就 让他坐在椅子上，一会儿活动活动，看没有事了。哎呀，真的感谢主。哎呀，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真的，神真的爱我吗？我虽然看不见这位神，但是我感受得到这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再跟大家说一下，我家后院有一个泳池，自从我妈来了之后呢，我很担心她，我游泳也是不太好，我就担心她在有什么事情，我就嘱咐她，有时有树叶啊掉的游泳池或怎么样，我就嘱咐她，妈你不要去拿去，不要去够，很危险的。后来那天有两个那个小的气垫船，风大就被刮到泳池里了，我看我妈就想动，我说妈您不要管，因为我说我先生他会弄的，我就进厨房，我不可能24小时跟着他我去干活。等我从厨房再回来，我一看两个气垫船已经都上了岸了，他把那俩气垫船从泳池他都捞上来了。哈利路亚，真的感谢主，我们的神真是24小时不打盹的神，我不能24小时看顾他，主耶稣看顾保守他。哈利路亚，我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于我们天上的父，归于坐宝座的主耶稣，归于圣灵。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 真的感谢主。现在他胳膊都好多了，星期五摔到的，我们这个睡了一宿觉，转天啥事儿都没有了。现在只不过就那一碰它还有点点疼。昨天我们都上山箭头湖那儿，我们去玩去了，真感谢主，哈利路亚。 谢谢于丽和龚妈妈的见证，我们再给她掌声鼓励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请爱珠姐来做见证，她见证很多，如果真的要听话可以讲一小时，但是今天呢我们只有留给她五分钟左右，好不好？你只能讲一两个见证。谢谢爱珠姐。 大家好，我其实本来他们说不需要我做见证，那但是呢感谢神还是给我机会了。其实我就是想要做一些感恩的见证。我觉得2017年真的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一年。首先我要为美国来献上感恩，因为美国的川普总统当选了，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祷告真的是大有功效。感谢我们的神拣选川普总统，带领我们真正学校各方面都能够释放，能够来见证神，能够因为过去的政治呢，使很多的非常邪恶的东西都完完全全在网络上，在很多很多在学校，那么都非常非常的糟糕。我们真的觉得活在美国真的越来越没有盼望。不过感谢主让川普总统上来了，我们2017年有许许多多的美好的见证，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很好的成长。我们在此真的是非常满心的感恩，神这样亲自来感动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来献上祷告，然后让川普总统根本没有可能当选的，而他当选了，然后把我们美国呢再次带入一个新的纪元。虽然它不是完美的，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它有时候大啦啦的有讲话呀干什么的，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人家的印象但是呢 anyway 总结来说呢，它是虽然它刚信主，但是它非常的敬虔，然后呢真的是在寻求神。所以美国在他的那个带领之下呢，我相信呢我们的神必保守美国来更上一层楼这是我2017年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今年呢大家都知道，我今年我的母亲过世了，然后她回到天家去了三月份的时候她因为得了一个超级细菌，所以呢没有办法，最后在医院呢 就走了。我觉得这一切还是神的带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日子。那他走的时候是95岁高龄哈，所以也是我满心的感恩，因为过去他一直跟我住了25年，所以虽然很不舍哈，可是呢，最终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走的，我们都需要到天父那儿去。我们有一个最美好的家乡，就像梅优他今天见证了，我们神在天上已经预备了一个家给我们，是多么的美哈，他看到是多么的美，多么的美。所以我们基督徒是非常有福的，我们可以到天家，我们不怕，所有的基督徒都不怕要走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这些没有主的人，他们是拜偶像的人，像我先生一个以前一个朋友，他是那个他是拜偶像的，当他在医院走廊的时候被推着走的时候，你知道他看到什么吗？他就看到牛鬼蛇神，那个以前那个什么伸着长舌头的跳来跳去的这种东西呢，哎，真的就跟着他跑。他只要眼，他都连眼睛都不敢闭哦，因为他只要一闭上呢，这些牛鬼蛇神就跟着他在跑，他吓得半死。但有最近2年前呢，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的归向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的神是很奇妙的神，只要你愿意为某一个人献上祷告，最终他的生命就要得着神那丰盛怜悯的生命，要得着天家那永恒的生命。今年还有发生一些很多的事情，我最感恩的就是，我最最感恩的就是前一阵子呢，我的先生对我有一些误会啊，然后我们很有蛮多的一些争执，然后最后呢，他竟然威胁我说，他如果我再不听话的话呢，他就拒绝上讲台唱歌。我想这个事情闹大了啊，那所以我就跟我们的师母说，哎呀天哪，这怎么办呢哈？但是呢，真的感谢神，有一个姐妹呢，她就告诉我了，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真爱，听过吗？真爱的那个真爱协会哈，他们就有那个有一个叫做恩爱夫妻营啊。他说，哎，有一个，他突然就有一个姐妹，他就跟我说，他说有一个恩爱夫妻营就在9月份哈，就马上就要开始。你要不要带你先生一起去啊？我说太好了，那我愿意。所以我就三天两夜哈，然后呢，我就跟我回家跟我先生说，老公啊，那个恩爱夫妻营，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他竟然说想，好，那我就感谢主。结果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感谢神，他那些的真的是神的恩典带领。然后在夫妻营里面，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沟通，所以所有的误会就完全都化解。然后我们又重新回到，因为我们结婚20年了哈，过去呢我们都非常的恩爱，也非常的美满。但是就是最近，因为我去上一些神学的课哈，他有一些误会，所以呢anyway 就有一些争执。但是最后呢，因着在恩爱夫妻营里面，我们重新建造这样的一个关系，互相有一个美好的沟通，所以我们最终呢又成为一个真正的恩爱的夫妻，对不对？感谢我们的神。所以2017年真的充满感恩。马上我们2018年即将来到，我愿意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真的恩典满满，在新的一年更是路径上真的是都滴满了神的自由，神的恩高怜悯，还有真的是保守我们每一个家人都有平安，都有喜乐，都充满能力，都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感谢我们，赞美我们的主，谢谢。